我骄傲，是中国人，无数蓝色眼睛的红色之中，双宝石般的黑色、黄色皮肤，黄土高原，黄土高原挺起胸脯，黄河流水沸腾，血行长城，扬起手臂，泰山站立，脚跟祖先，森林耕耘指南针，印刷术后裔，圆周率，地动仪，子孙，民族，布光，史册，万古不朽，孔夫子，司马迁，李自成，孙中山，文学，花木兰，林黛玉，孙悟空，鲁智深，国土，雷电，轰，长白，雪山，黄山，劲松，风雨，灭，井冈，传统，延安，精神，黄河，一样，粗犷，声音，响，联合国，大厦，大声，发表，议论，奥林匹克，赛场，高喊，得分，掌声，五颗金星，托上，蓝天，巨大， 采油，钻杆，钻杆，钻进，外国人，预言，打不出，石油，地心，通信，卫星，送上，梦里，白云，大洲，倾听，东方，莫高窟，壁画，传人，让，翩翩，欲飞，雨，同往，飞天。